你好，我是宝玉。专栏已经上线更新一段时间，看到同学们呢对软件工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思考，很受感触。有些人呢说走了很多弯路，日常搬砖增山改茶，也有的同学呢跟我一样是野路子出身，非常困惑，希望建立自信。还有的同学呢发表了上千次的学习心得，可以说非常用心了。编码的最终目的呢还是为了去实现，去完成一整个项目。那在程序员的晋升之路上呢，总有单独挑大梁负责项目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啊，软件开发中的很多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工程思维来解决的。在已经更新的文章中呢，同学们经过思考，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场景，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，我们专栏的留言内容呢就成了我们专栏最好的补充。于是啊，我跟编辑就商议了一下，把留言板的一些答疑和精彩的留言呢进行了汇总，方便你呢更好的查阅和理解专栏的内容。因为篇幅和形式的原因呢，希望你可以通过文稿的方式学习加餐的内容。好，开始学习吧。